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郝兰。今天是2021年9月27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雾，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莲花池西路金家村桥西侧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同时莲花桥区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加剧后车拥堵，队尾排到天宁寺桥。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2021中关村论坛、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举办，100亿接力科技投资基金发布。 天津方面，首届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席会议在天津召开。 河北方面，河北石家庄设立主导产业发展基金，基金总规模200亿元，首期50亿元。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说喀布尔机场已修好，希望国际航班复航。 日本拟9月底解除疫情紧急状态。 文体资讯，2021中国科幻大会9月28号在首钢园开幕。 第14届全运会今天闭幕，粤港澳三地将正式承办下届全运会。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作为2021中关村论坛的六大板块之一，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今天开幕。今年技术交易大会通过17场活动，邀请了40多个国家、100多国家国际国内技术转移机构、40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和领军企业参与，汇集了近3000项技术交易项目、700多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和60多项目数字化转型应用技术需求，发布了2021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100项新技术新产品榜单、2021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100项国际技术交易创新项目榜单和2021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100项数字化转型需求榜单，推出了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首发平台和中关村技术交易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发布了100亿北京首发发展华夏龙营接力科技投资基金。 投资领域为医药健康、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符合北京定位及产业发展布局的高精尖领域。在新技术新产品首发与推介活动中，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12个国家的跨国企业等征集了7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并遴选了100项新技术新产品，在6场首发推介活动中予以发布和路演推介。 今天首届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席会议在天津召开，标志着三地在加强联席沟通、相互学习借鉴经验、共同探索发展路径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会议签署了京津冀自贸试验区3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一协议以坚持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统一开放为原则，主要包括9项合作内容与4项战略合作组织机制，涉及制度创新、产业对接、金融创新、政务服务、投资合作、数据互联互通、国际商贸物流合作等多个领域。 同时会议形成了创新成果经典案例集，现场三地分别围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探索 FT 发展新格局，京津冀通关便利化区块链场景应用平台，河北自贸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跨区域一体化运营管理创新机制发布三项成果做重点发布。在三省市的共同见证下，京津冀自贸试验区智库联盟正式揭牌，并为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授牌。 据了解，首届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席会闭门会议于今天下午召开，与会各方就如何推进三地自贸协同创新发展、提升产业协同效能的思路、方向、工作计划以及拟合作项目进行座谈交流，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京津冀自贸区协同创新探索与建设、加快深化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高端论坛与闭门会议同期举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于日前设立主导产业发展基金，用于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大产业及石家庄市战略布局的产业。这一基金组织形式为公司制，财政以资本金形式对基金进行注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运作和管理，基金总规模200亿元，首期50亿元，资金来源方向政府出资不少于25亿元，资金的拨付按照项目投资进度或实际用款需求分期到位，基金采取母子基金的模式运作，母基金存续期限为20年，子基金存续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0年。 在基金的运作过程中，石家庄市将探索基金招商、资本招商，以资本为纽带，引导社会资本与实体经济紧密对接，助推石家庄市主导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实现率先突破。基金投资方向为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大产业及全市战略布局的产业，建链、研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聚集发展，加快形成产业集群，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创新型、科技型中小企业及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均在基金投资范围内。 再来关注生活方面，为治理共享单车淤积、无序停放、占道拥堵等乱象，今年初北京市东城区在王府井商圈、崇文门商圈和天坛景区等周边形成一区一策治理模式，利用蓝牙嗅探等技术推广入蓝结算等精细管理方式，使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得到明显改善。今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进行了实地探访，一起来听报道。 上午8点半正值早高峰，骑行的人们将共享单车停在崇文门地铁口西南角的电子围栏里。刚锁好车辆的王先生说， 你看大部分人其实形成这习惯了，以前这边特别乱，现在好多了。 9点左右，围栏里的车辆开始趋于饱和状态。这时哈罗公司的调度员、街道的志愿者推着平板车开始搬运积压车辆调往别处。崇文门商圈周边商场、写字楼多，交通接驳需求量大，购物上班人群潮汐特点明显。根据监测数据显示，崇文门商圈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约8000多次。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单车集中停放的早高峰，并没有出现车辆淤积、无序停放的情况。负责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冯瑶介绍，依托技术手段实现了共享单车停放的精准管理。 倒钉设备是给进入到围栏里的车辆呢发送这个停放信号，所以车辆呢感受到停放信号之后呢，它才能够落锁。这项技术呢，它不仅能够知道说哪家车辆停放了多长时间，包括说它的这个单车企业的这种调运啊、运营的大概情况，辅助这个主管单位对单车企业呢进行一个管理、指挥调度。 技术保障的同时，东城区与区内3家共享单车企业实施考评机制，随时对共享单车运营情况进行跟踪管理。东城区城管委停车管理科李德伟拿出2张崇文门商圈投诉对比图告诉记者，经过治理后，共享单车占道淤积和落锁结算问题投诉量明显下降。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上午迎来2021年第2000万名旅客，这是大兴机场自2019年投运以来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大兴机场今年将开通北京到西安、北京到昆宁新快线，大兴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也将投入使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019年9月25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截至目前，大兴机场单日最高航班量突破907架次，单日最高旅客量突破14万人次，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近4000万人次，

高德地图今天联合全国各地交警发布了2021国庆假期出行预测报告，预计10月1号上午9点到12点为高速出城高峰，返程高峰提前到10月5号下午3点到7点。 预测显示，受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以及出行需求集中的影响，预计从9月30号下午1点开始，全国高速交通压力将逐渐增大。9月30号晚9点到10月1号凌晨1点，全国高速会有短时出行小高峰，10月1号上午9点到12点为高速出城高峰时段，峰值将出现在上午10点到11点。 全国高速的返程则较为分散，预计10月5号、6号的下午3点到7点是返程高峰时段，尤其是10月5号下午4点到5点将迎来返程峰值。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期间，粤港澳大湾区高速交通压力较大，其次是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和京津冀地区。预计四大区域高速出城高峰都在10月1号，返程高峰则较为分散。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客运方面，利用昭陵高铁开通后形成的北京到大连高铁新路径，优化进出关旅客列车开行及北京枢纽客运站分工，增开北京朝阳到大连北动车组列车日常线9对，高峰线1对。北京朝阳到大连北最快运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1分，同时做好静音车厢、候补购票、便捷换乘等服务，将计次票、定期票扩展至16条高铁线路，优化完善线上线下适老化无障碍功能。 货运方面，铁路部门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调度后全国铁路每天开行货物列车21000多列，发挥铁路运输的绿色环保优势，不断加大公转铁散装货物改集装箱运输力度，为碳达峰、碳中和多做贡献。 为保证国庆假期安全稳定供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提前对节日期间城区供水水量进行预测，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节日供水调度方案及应急调度预案，确保供水管网压力均衡。10月1号到10月7号不安排计划停水，暂停周期换表工作，确保用户正常用水。 节日期间营业的窗口单位自来水集团合理安排营业柜台值班，满足用户缴费需要，确保卡表用户能够正常购水。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长时间外出家中无人居住，特别是平房院，请关闭户内自来水节门，同时将联系方式留给物业、房管等部门，以防户内跑水维修不便。使用 IC 卡水表的用户，请及时查看水表的剩余水量情况，提前做好购水工作。节日期间，用户可以通过北京自来水 APP、 微信、支付宝、银行柜台自助缴费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多种渠道缴纳水费。 新闻广播消息，2022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网上申请将于10月12号启动，持续到13号。符合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 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职考试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即进城务工人员持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登记卡、居住证或工作居住证，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同时，随迁子女应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 近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及时鲜切果蔬生产许可审查方案，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及时鲜切果蔬生产许可。方案自2021年9月30号起施行，适用于河北省及时鲜切果蔬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审查，仅有包装场地、工序、设备，没有完整生产工艺条件的，不予生产许可。 即时鲜切果蔬是指以新鲜的水果、蔬菜为原料，采用预处理、清洗、去皮或不去皮、切分或不切分、消毒、漂洗、去除表面水等处理，密封包装后经冷链注运销售，可直接入口食用的产品。 方案要求及时鲜切果蔬生产企业应明确原料及成品贮存的温度监控和记录要求，冷藏设备定期维护要求，食品冷链运输的温度监控和记录要求，与第三方物流签订运输协议的明确查验第三方物流冷链资质要求，明确相关责任及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要求，应采取全程冷链运输形式，冷藏车内温度应不高于5摄氏度，并有全程记录等。 记者今天从归字委通州分局了解到，通州区玉桥家园中心实施方案近日获批，街道辖区内空置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将成为涵盖9+X 种复合功能的社区级家园中心。这是城市副中心乃至全市首个通过土地招拍挂方式落地实施，由市场主体使用社会资本建设并运营的公共服务设施综合体，将是全市深挖存量资源、完善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的先行示范。项目预计年底工地，明年开建。 玉桥家园中心建成后，将重点服务周边约1.1万常住人口，涉及运桥家园等7个社区和副中心02组团内的其他2个家园中心，构成多层级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规划约1.5万平方米地上建筑规模，集合配备综合文化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助残设施、社区综合健身中心、社区管理服务用房、社区服务中心、物业管理用房等复合公共服务功能，以及包括便民服务、便民餐饮、文化教育、社区超市、停车位在内的多项扩充内容。未来家园中心还将采用整体管家服务式模式，由专业公司统一管理，探索通过和网络运营平台接轨，创新更多数字化应用场景在公共空间的利用。 近年来，河北省大城县加快补齐教育短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近三年来，大城县实施13个新建改扩建学校项目，给县城增加了5000个小学学位和1500个高中学位。今年以来，大城县还新建改扩建农村幼儿园4所，年底竣工后可新增学前教育学位420个。 克服疫情带给财政税收的不利影响，近三年来，大城县累计投资3.43亿元，用于新建、改扩建各级各类学校，购置各种仪器设备，完善生活设施。县财政增资投入1100万元，增发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 大城县民营经济发达，大城县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一向热衷于捐资助教，2018年就自发组建了教育发展促进会，当年认捐了781.3万元，此后每年都有大额认捐。企业家们不仅通过教育发展促进会捐资助学，还同各大中小学校开展定向帮扶，近三年定向捐款200余万元。 每年的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这么多年你刷对牙了吗？刷牙的方向到底是怎样的？牙膏需不需要沾水？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专家为大家统一解答，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横着刷牙清洁牙齿更高效吗？方向没错，但是拉锯式横刷是自残式刷牙方法，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小幅横向震颤。刷牙的牙膏不能沾水吗？其实无所谓，除非牙膏包装上注明不能沾水，否则还是沾点水更好，因为牙膏中有很多成分还是需要有点水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刷牙泡沫越多时间越长越好吗？其实成人刷牙每次用1厘米牙膏就可以了，泡沫多少和刷牙效果没有明显关联，每次刷牙2到3分钟，每天刷牙2到3次。牙能越刷越白吗？刷牙顶多只能除去牙齿表面沾染的食物来源色素，还原牙齿本来面目，是不能让牙本身变得更白的。牙膏不能只用一种，要经常换品牌吗？没有必要刻意换，有效成分大都通用。另外，牙龈出血是刷牙刷坏的吗？其实健康的牙龈不怕刷，出血的牙龈不健康。牙龈出血要改善口腔卫生，同时及时就医。坐月子能不能刷牙？怀孕、坐月子、哺乳都能刷牙，而且应该好好刷，这样才能对孩子更好，不要用那些竹片上缠纱布的所谓月子牙刷。含氟牙膏宝宝不能用，会导致癌症吗？其实根据我国婴幼儿龋齿防治指南，从宝宝长第一颗牙开始就应该用儿童含氟牙膏刷牙，0到3岁每次米粒大小，这样才能有效预防虫牙。电动牙刷刷力太强会伤牙龈，正确使用电动牙刷对于牙齿和牙龈都是安全的。 最后晚上刷牙睡觉没有吃东西，早晨可以不用刷牙了，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早晨刷牙不是刷食物残渣，刷的是嘴里的细菌，晚上睡觉时正是细菌大量繁殖的时候，所以早晨起来就要刷牙。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能源领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中之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将“14五”碳强度下降 8% 的约束性目标分解到地方并加以落实。 期间，生态环境部将加强考核评估，严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同时推进钢铁、石化、建材等产业优化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煤电能源基地、现代能煤化工示范区等开展规划环评影响跟踪评价，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能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 在国新办近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记者注意到，为破解环境受损、公众受害的不合理状况，行动计划首次将环境权利单独设章，并提出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此，生态环境部也表示，将研究起草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统一规范性文件，加强技术引导规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落地，见实见效。 据了解，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2016年初启动试点，2018年全国全面试行，去年起正式实施，目前已经初步构建起了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框架。截至去年底，全国共办理相关案件4300多件，涉及金额超过78亿元。一大批受到损害和破坏的山水、林田湖和固体废物得到了治理修复和清理。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10件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推动统一裁判标准，明晰裁判规则。最高法民三庭庭长林广海介绍，这些案例既涉及供水服务等民生领域，也涵盖高新技术领域，既包括传统的侵害商业秘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也回应网络刷单、视频屏蔽广告等新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问题。 林光海介绍，2018年到2020年，全国法院共新收一二审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14736件，审结13946件，年均增幅达 18%。新收一二审垄断民事案件158件，审结189件，年均审结超60件。 他表示，人民法院将积极推动法律完善，不断破解案件举证难问题，进一步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裁判规则，不断细化和完善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上海海关今天发布法国米其林公司参展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一台单价约7万欧元的氢能源赛车样车，由巴黎经卢森堡空运至上海，今天完成通关验放，这是第四届进博会首批进境的展品。 据上海会展中心海关负责人介绍，继米其林氢能源赛车样车之后，预计将有200余批次展品通过海运、空运以及中欧班列等多种运输方式陆续进境参展第四届进博会。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会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墨西哥政府2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墨西哥将从下周起为自愿回国的海地移民提供航班，航班将分别从墨西哥南部的两座城市飞往海地首都太子港，搭载自愿返回自己国家的人。墨西哥政府说，正努力在上述两地所在州开设领事办公室，以协助海地移民。 由于地震、动乱、极端贫困等原因，上万名海地人近日穿过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河流进入美国，聚集在一座连接美国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科阿韦拉州的大桥下，寻求向美国申请避难。美国19号展开大规模驱逐，用飞机分批把他们遣送回国，或把他们驱赶到墨西哥一侧。截至24号，桥下移民营地已被清理，一些移民被遣返回国或至墨西哥，还有大约 1.24 万名移民暂时获准进入美国。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维多利亚州26号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79例，创维州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日增病例数第二高，仅次于前一日报告的847例。今年6月以来，澳大利亚遭遇高传染性德尔塔毒株引发的第三波新冠疫情，集中在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新增病例近期呈现下降趋势，维多利亚州疫情势头未减。 据路透社报道，维州单日新增新冠病例预计将维持在高位到11月中旬，正在争取把疫苗全程接种率从现在的 46% 提升到 70% 以上。据路透社报道，大约 75% 的澳大利亚人接种了首剂新冠疫苗， 50% 完成了全程接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澳大利亚人今年圣诞节前能够恢复正常生活。 新加坡卫生部26号发布数据，当天新增1939例新冠感染病例，为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据联合早报27号报道，新加坡近来单日新增新冠病例持续刷新纪录，目前全国累计病例87892例。 新加坡总人口大约570万，迄今已有超过 80% 接种了新冠疫苗，是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新加坡因此放宽了部分疫情防控措施，但随后疫情形势恶化，不得不重新收紧防控。新加坡教育部本月18号宣布，小学生居家学习10天，以降低病毒在学校传播的风险。 日本新冠疫情形势近期有所缓和，多名分管疫情的官员透露，日本政府打算9月底全面解除19个都道府县的疫情紧急状态。鉴于国内疫情好转，日本政府可能不再寻求在解除紧急状态地区实施力度小一级的重点防疫举措，正在另外8个县实施的重点防疫举措也考虑一并取消，定于28号召开的防疫对策本部会议将正式作出决定。 共同社报道，如果全面解除各地的疫情紧急状态和重点防疫举措，将是4月4号以来的首次。日本读买新闻报道，解除紧急状态后，政府将分阶段放宽防疫限制措施，比如在获得行政许可的餐饮店内，对有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和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的顾客放宽用餐时间和人数等限制。日本政府最快将在10月中旬开展试验，有望最早11月正式放宽防疫限制措施。 受新冠疫情影响，日本富士山今年夏天登山客人数比疫情前大幅减少，只有2019年登山人数的约三分之一，创40年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26号报道，今年7月1号到9月10号，共计 6.5 万名登山爱好者从山梨县进山口攀登富士山，比2019年少12万人，为1981年有记录以来最少。 富士山去年因疫情取消了夏季登山季活动，今年夏天开放。除山梨县进山口，游客还可以从近冈县多个进山口攀登富士山。山梨县富士吉田市政府说，防疫措施限制道路使用，加上山间小木屋接待能力减小，导致游客人数减少。 英国牛津大学一项研究显示，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欧美多国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缩短，降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据路透社27号报道， 研究涉及欧洲多国以及美国、智利等29国，其中27个国家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缩短，22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超过6个月。 研究人员说，多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与新冠疫情大流行相关。牛津大学这项研究涉及的大部分国家中，男性人均预期寿命降幅超过女性。美国男性人均预期寿命降幅最大，相比2019年减少了 2.2 岁。美国增加的死亡病例主要集中于60岁以下尚未退休人群，欧洲则集中于60岁以上人群。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一期英国的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 韩国高等院校护理专业今年录取的男生占总录取人数比例首次超过 20%， 创1974年开始招收护理专业大学生以来最高纪录。这类专业2001年总共录取2527人，仅33名男生。 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2000年突破了 7%， 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今，韩国是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亚洲国家之一，对专业护理人员的需求日益加大。据中路学院分析，过去20年取得护理执照的男性数量激增，从2001年的46人增至今年的3504人。因为就业有保障，男生开始青睐护理专业，从事护理工作变得不像以前那么犹豫。 再来关注几则与大选相关的消息。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进入倒计时之际，现任总裁日本首相菅义伟25号说，他完全无意加入新任自民党总裁，也就是新首相组建的内阁。自民党总裁选举定于29号投票，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四名候选人角逐党首之位。 菅义伟本月早些时候突然宣布放弃参选，这意味着新当选的总裁将成为新首相。自民党总裁选战正式打响以来，菅义伟力挺有疫苗大臣之称的河野接班出任党首。他23号在东京准备出发赴美时，再次帮河野拉票，称在河野的主管下，日本全国接种新冠疫苗超过 1.5 亿亿次，接种率高于美国。 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7号凌晨公布了26号联邦议院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领先主要竞争对手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民党得票率为 25.7%， 联盟党得票率为 24.1%。 社民党和联盟党选后均表示希望未来能领导新政府。 从目前的得票率来看，两党均有可能在选后的组阁谈判中形成在联邦议院中过半数议席的政党联盟，从而组成联合政府。本次联邦议院选举的正式计票结果将于未来几天发布。由于已执政16年的现任总理默克尔宣布不再参选，本届联邦议院选举后，德国将进入后默克尔时代。 26号公布的冰岛议会选举最终结果显示，新一届议会中女性议员数超过男性，这是欧洲首次出现一国议会由女性占多数席位。选举结果显示，新一届冰岛议会63个席位中，女性赢得33席，也就是 52% 的席位。 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信息，不曾有欧洲国家议会由女性占过半席位。之前最接近的是瑞典，女性占据 47% 的议席。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的数据显示，全球目前另有五个国家的议会至少一半席位由女性占据，分别是卢旺达、古巴、尼加拉瓜、墨西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于9月28号在首钢园开幕，沉浸式开幕式、硬核科幻展、科幻嘉年华、科幻电影展映等活动将相继举行。开幕式分为科幻之美、科幻之技、科幻之心三大篇章，打造沉浸式科幻全场景体验。 其中以三高炉外立面作为投影载体，运用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打造的建筑光影秀，将为您打造一场沉浸式的光影盛典。 此外，开幕式现场还将建立科幻电影科学顾问库，成立科幻产业联合体，成立全国科幻科普电影放映联盟等，为促进北京市科幻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首钢园科幻产业聚集区增添助力。 据介绍，本届大会中，科幻秀场沉浸式场景演出是常设节目。演出通过戏剧表演结合多媒体影像的形式，以永定河文化脉络为引，将石景山文化、科技、产业等模块与科幻元素相结合，演绎梦想延续、精神的传承迭代，以及人类对宇宙奥秘的不懈追求。从9月29号到10月5号期间进行循环演出。 由北京昌平区委宣传部、昌平区文旅局、北京1998国际青年艺术剧团联合打造的大型史诗话剧《京张魂》今天下午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首演。全区优秀党员代表、抗疫一线代表、驻昌部队、劳动模范、昌平榜样、道德模范、文学艺术家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群众代表等350多人观看首演。 《京张魂》通过讲述张家五代人与京张铁路不解之缘的故事，引申出昌平百年历史中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京张铁路通车大典、南口铁路工人运动、抗日保家卫国、十三陵水库建设、庆祝两个申奥成功、开往春天的列车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歌颂了昌平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京张魂。 近日，为期一个月的2021北京798艺术节开幕。作为艺术节的主题展之一，时代壮歌奋进舞台当代主题性创作美术主题展当天在798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开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大型雕塑信仰小稿在展览中亮相，成为现场的焦点。 在艺术节期间，798园区圣之空间展厅和玫瑰之名展厅还举办了前前寻找绘画之意和不息传统的当代转化两大主题展，通过装置和绘画作品展现艺术家们在国际视野中关注本土文化，以当代视角审视古典艺术的创作。除了主题展，艺术节还在平行展单元组织园区各艺术机构携手献上了70余场艺术展览。10月1号到7号，艺术节还将以潮流、环保、公益三大理念为核心，举办一场798 Young Days 潮流艺术市集，届时将推出艺术、时尚、设计、美食等互动主题活动及高品质的文创产品，在国庆长假期间为市民提供一处文化艺术的潮流打卡地。 2021年全国科普日朝阳区主场活动日前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活动与绿色朝阳、创森有我为主题，通过森林嘉年华科技互动展、森林奇妙游等科普实践体验活动，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科普之旅。 现场还设立了嗨科技科普展，专家带来了草木扎染、农业减碳讲解等互动交流活动，让市民们了解科技助力森林走进城市的生态宜居理念。主办方还特别设置了科普护照，为参与完成科普打卡活动的市民准备了精美纪念品。 从昨天起开始到11月15号，圆明园将开启一场历时一个半月的金秋游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园内观赏多彩秋景，参与精彩活动，感受金秋最美圆明园。昨天上午，圆明园金秋游活动正式启动，蒙蒙细雨让园内特色花卉更显娇艳。公园在南门广场、院内主游线路上均摆放有秋季的特色花卉，这些花卉都已经进入了观赏期。 除了赏景，金秋节还设置了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邀市民游客参与。十月中旬，圆明园将在正觉寺最上楼举办诗画海淀三山五园主题美术作品展。此次展览围绕清代皇家园林，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主线进行美术创作。金秋游期间，还有圆明园研究保护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圆明园研究高校联盟成果展等丰富的文化活动。 今年是国宝麋鹿回归祖国36周年。昨天，第四届北京麋鹿文化大会在大兴区南海子麋鹿园举行。目前，我国已建立了83处迁地保护种群，麋鹿数量达10000余只，并率先在湖北石首、湖南洞庭湖成功实现了野化，野生数量已超过4000只。 北京麋鹿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白嘉德说，麋鹿是典型的湿地物种，在保护生物学中，我们将其视为自然保护的旗舰物种。 经过实地考察评估，大兴区与山西大同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将从南海子麋鹿苑输送十只麋鹿，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湿地建设麋鹿栖息地。相关负责人表示，桑干河湿地占地7万多亩，已经记录到候鸟100多种，麋鹿的到来有望帮助当地涵养水源，提升生物多样性。 作为北京怀柔区的旅游重镇，渤海镇在近日推出了玩转渤海小程序，游客一部手机就可以搜罗渤海镇域内的民宿、景区、餐厅、伴手礼等出游元素。 玩转渤海小程序的导览地图功能包含景区、餐饮、精品酒店、民宿、星级村、民俗户、采摘园，共103个游玩景点、民宿、购物场所以及餐饮美食等各类专题中自由切换查看。 其中游览路线功能包含红色旅游路线、特色一日游线、二日游行车路线等，从难易程度到游玩时间都为游客规划起来，无需再携带纸质的导览图。此外，小程序还提供厨师上门、网购特色伴手礼功能，为游客出游提供便利化全流程的服务体验。 今日北京密云水库正式开渔，新鲜肥美的水库鱼可直通商超专柜，丰富市民的餐桌。经历6个月的休渔期，今年共有214艘渔船获得入库资格。岸边渔业产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将捕捞的鱼统一打标，交由合作企业从码头直接运输，直通各大商超的密云水库鱼专柜。 开渔至今，捕捞最大的一条鱼为重达40斤的草鱼。在第18届密云渔王文化节上，这条渔王以竞拍价35万元成交，拍卖所得将捐赠给密云水源保护基金会。渔王文化节将持续1个月，密云区文旅局也推出了8条精品旅游线路，邀市民到密云品鱼赏秋。 需要提醒的是，密云水库开渔并不代表开放，密云水库库区内依然实行严格管控，严禁人员偷入垂钓、电鱼等。渔民进入库区需要经过重重查验，确保人证对应。目前执法大队已实行全员在岗。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昨天是第14届全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昨晚在全运会女排赛成年组决赛中，天津女排3-1击败卫冕冠军江苏队，继2005年、2009年和2013年之后第4次夺得全运会女排赛成年组冠军，为天津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上的表现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也是天津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夺得的第18枚金牌。一起来听天津发来的报道。 本场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卫冕冠军江苏女排，天津女排充分发挥了迎难而上、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3-1干脆利落地击败对手。四局比分分别是25-19、18-25、25-18和25-17。夺冠后，天津队的队员、教练相拥而泣。队员李莹莹说：“ 冠军来之不易，然后也非常困难，然后也是通过我们每天长达10个来小时的训练，整个球队、整个集体为了这个比赛付出了很多，这个冠军我觉得也是应得的吧。” 在循环赛首场比赛中，天津女排曾在大好局面下输给了江苏女排，遭遇开门黑，天津女排的夺冠之旅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外界更多的看好实力更胜一筹的江苏女排。但天津女排没有被这场失利击垮，反而激发了无穷的斗志。决赛场上再次面对江苏队，天津队的姑娘们放下包袱，敢打敢拼，拿出了比对手更强的求胜欲望。首局比赛，天津队凭借犀利的发球冲击对手一传，先胜一局。第二局，江苏队凭借反击拉开比分，扳回一城。第三局，天津女排重整旗鼓，在拉锯战中逐渐建立优势，再次将比分反超。第四局，江苏队显得有些无心恋战，而天津队则越战越勇，最终以3-1赢下了这场巅峰对决。赛后，主教练王宝全说：“ 今天比赛全做好了打5局的准备，每分必争，大家今天做到了。我们在赛前的一个就是准备困难，给大家卸包袱。他们是上届冠军，要卫冕，我们上届才打了第6名，要拼出来。大家能拼下这个冠军，确实来之不易吧。” 今年，本市发布了加快推进排球之城建设实施方案，要在天津凝聚浓厚的排球氛围，把天津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排球名城。而天津女排的这枚全运会金牌，极大地鼓舞了全市人民的士气。